我也是后来才明白这首歌的含义，这其实是一首悲情歌，一点儿也不像晚会上唱的那么热闹，那种对母亲的呼唤是无比的真切而又无奈。对于很多歌，如果你读懂了歌曲的含义，你就会发现一个更加宽广更加深层次的世界。这里是正在给你带来好音乐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，每天30分钟，我们来和各位在电波里相见。听到齐秦的这首《像疯了一样》， 想知道你是否还是一样，有没有学会比较坚强，快乐的背后有人失望，你何曾在意，当时我也是这样悲伤。想明白为何对我那么冷淡，又回来故事会不会是这样，你知道你不会再回头看，我还是一直以为，一直以为有希望。像风了一样，遇上一见也心伤，我多么爱你，却难逃你是会不会是这样，明知道你不会再回头看，我还是一直以为，一直以为有希望。像风了一样，又像你像风了一样，越想你就越心伤，我多么爱你，却难逃你的魔掌。哦，像风了一样，你缺少安全感，你让我多么难堪，却还是一样把我伤。 虽然是别人写的歌，齐秦的音色也早已没有了年轻时的清亮，不过齐秦还是以自己的人生阅历和理想，并不完美却也动人地演绎了这首有故事的音乐。乐坛上天生好嗓音的歌手不少，